一晃都过去， 那可不， 是不是啊？咱这变化都不小。 再过来年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哎，看我这儿子没有，小柱子，小柱都当哥哥了。 可不嘛， 马上就生一二栋， 我也当哥哥了， 生一二柱， 二柱啊， 二柱子， 我也就当哥哥了。不是，我儿子他也就当哥哥了， 儿子也当哥， 又多一兄弟啊。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？哦，可不是，这么练可是 没错啊。 是 是 不是比我儿子小啊？ 比你儿子小， 对不对啊？ 那可不嘛， 哎，也不对啊。 怎么不对啊？ 柱子呢？ 柱子， 小柱子，没说你， 哎， 人呢？ 我儿子呢？ 对啊，没看见也不出来呀、啊。 哎，不是。我这儿子是贪玩，这 哦，你说这孩子这贪玩劲儿的，你这 真是没 去了这 儿。要不说啊，小柱子没扶过去， 怎么了？ 你给我拿着红包呢， 哎， 他始终不来，你说我也给不了他， 不是， 你怨他贪玩啊，也没这红包拿了， 别介，我 这没辙，对，没这扶过去， 我 以后再说吧，以后再说。 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 怎么了？ 你介意不介意？ 什么？ 你要不介意，你把那给我一样。 什么？ 就是不是？就说这，嗨，你给这红包嘛，干嘛非得给孩子？那孩子懂什么呀？是不是？ 那这给孩子图一吉利呀。 他那个，别，你那个，不是不给是怎么着啊？这个 不是不给啊，机会多的是啊，对不对啊？ 嗯，哎，你要说机会，那还真是啊。 怎么呢？ 嗯，明年呀。 啊。 可就不是那一个红包了， 为什么呀？ 明年你就得来俩红包了。 肚子里还有一个呢，是吧？ 二胎了，哎，走吧，你走吧。 不是，这让我，哎，行，你待着吧。 嘿， 走了。 嘿， 平常说话都不藏着掖着的哥俩，突然间开始琢磨下一句要说什么才好，那就是心里头啊有芥蒂了。至于到底是为什么，咱们接着听。就明白了。 哎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还让我走了。 哎，大哥。 啊。 大哥，我看您这身子骨还挺好的哈。 你差点好像。 哎呦，我这，您会聊天吗？ 我不想聊啊，我歇好好，非给喊起来，非聊会儿。一共就那些词儿，你就自己说呗。 哎，奶，这大哥你咋说话呢？这街里街坊的，这不是、 啊、 您也没个子孙后代的。 你才没有子孙后代，你这人太损了，没法聊。 你可不 往下走 吗？ 又是老绝活，这是。 哎， 你说的对，我觉得说的对。哎，你今年花了多少钱呢？ 我呀， 过年那会儿。 也 不会算数啊， 可不少。我这孩子周围孩子多呀，亲戚里道的 啊， 那仨这俩好些钱。怎么着，你算了 啊？我这个，我就是觉着也不是闲的嘛，这 我们家好几个呢，反正我给出去的，我看着他们一个，我就给一份。我们家多，反正他的每个钱都一样，但多给几份， 你 知道吧？ 那 你 们家可真是赚了。 那是， 这孩子 但不止这发财，你知道？ 哎，那这也能发挺多的财的，有点是点。你说 二位， 怎么？ 哎呦，孩子多就是好。 看您们二位聊天啊， 怎么 了？ 挺感兴趣。 你是干嘛的呀？ 我是过路的。 你也是个路过的， 对啊， 那你就过去吧。 不是 我老停下来干什么？ 我 讨厌 聊天，我感兴趣。 这老头还杠？ 谁是老头？我这年轻人呢。 我说的他，你怎么也搭话呀？ 嗨，我说我这年轻不那是老头吗？ 啊， 为什么我刚遇到这事儿，正好听你们聊这事儿，我感兴趣。 哟，你怎么是个事儿就感兴趣啊？ 不，我就觉得这感情这事儿不应该拿钱来衡量。 那什么，那个老太婆。老太婆， 什么老太婆啊？你叫我妹妹。 老妹儿啊。 啊。 哎呦，太嫩了。那个，你 说 愿意聊天，愿意和路人聊天是吧？他也是个路人，你就跟他聊。我走了啊，再见。 你也别走，听我说， 怎么意思？ 我还没说完呢。 聊天呢，怎么能走呢？你走了，谁听我们聊天啊？ 不客气呀，这问题有你们俩事儿，你走那我没说呢。 我觉得你那个说法不对，我觉得感情深的，我一般会给钱给的多。 我遇见个事儿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一朋友叫柱子。 哦， 我们哥俩一样，都有一孩子。 你叫墩子啊？ 哎，叫墩子干嘛呀？ 他长得那么细弄的，他叫杆子。 我叫石头。 啊，石头杆子啊， 非得是石头的，木头杆子也不行啊。就是我一朋友叫树子 啊，树子， 这 树子， 树子， 鸡里边的那个消化呀， 那 个细。我以为你平翘舌不分。 我讲这个故事， 爱不爱和大爷聊天？ 就柱子，这大爷太烦了，真的。 这 柱子 话真， 我们俩都有儿子。 但是今年呀、 啊哦，没有女儿， 没女儿，不是他又要怀一个， 非得 那是儿子是闺女。 我说三位呀、啊，我站这儿看了六个钟头了，你们这打岔的能力忒大了啊！ 因为我们不认识，不知道说什么，你知道吧？得慢慢聊， 能聊这些就是。 我这不说我这观点 的 吗？ 不是一个事儿，你发现？ 对啊，你说我 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接着说吧，裤子。 喂， 有出一裤子就上衣没有啊？ 你到底叫 柱子、哦、 啊？ 我告诉你朋友， 你不叫石头吗？ 我那朋友叫柱子呀。我们哥俩， 那到底你说的是石头还是柱子？ 我们俩的事儿嘛。 啊、你是要说柱子跟石头说石头的事儿，还是 柱子？不是柱 子 吗？哎呦，这过不去了。 那个二洞的事儿，你记得？ 就说我们儿子， 啊、 知道吧？ 儿子， 咱叫儿子，你答应可是呀？ 我就啊， 那你那闺女啥时候有？ 没闺女吗？ 啊，没有呢。 这我们俩都有 怀上了。 她怀上了。 她还会能怀孕？ 有什么关系？ 柱子怀不了。 柱子怀孕。是你的， 祝咱媳妇儿怀孕了吗？ 是你的， 也不是我，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就是他怀孩子呀，就这么说吧，简单接说，就是他这儿子有一个要一份钱，俩就要两份钱，这受不了啊！ 那对呀，那跟我们家情况一样啊。 他到底有几个儿子呀？ 他现在有一个还生，不是这不知道是男是女呢，没生出来呢。 那这没生的就跟你要呢？ 可不嘛。 哦， 对不起， 太着急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 对不对得起我呀？ 哦。太对得起您了， 是不是， 我觉得真的是这种过年的时候啊，我去人家拜年最怕您家里有孩子了，尤其是那孩子多的，你说生一个也就行了，生俩也就到头了，那生个十个八个的，你说到底该给多少钱呢？对吧？ 可不是嘛， 哎， 也就是我们家这有孩子了，对不对啊？这成家有孩子就是另外一份苦恼。 不是你说那个吧，它是这回事，就成家之后确实，你说这对小伙子压岁钱怎么发呀？你说你家一个孩子，他家俩怎么平衡？而且来说，好些朋友成家之后都疏于来往了，平时压根儿啊没什么消息，一到跟钱有关的事，你看他马上就见着他， 可不就是吗？ 你叫这个， 我们家收一份，他们家收两份，谁敢跟他来往？对不对啊？ 就是， 你看您是不是就没朋友？ 我的朋友挺，我们孩子多，反正、啊、 你只能跟路人一块聊天了，对不对？ 不是，非给我拉起来，我挺好个过路的，你这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了。 可是这不行啊，我这心，哎，我这心里都不舒服呀，对不对？行，我不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 哎，就走 了。这急匆匆的往回跑，是要说些什么事情，还是要做点什么呢？我估摸着呀，您就算多猜几回，也未必猜得到，因为事情的真相还真是挺让人大吃一惊的。您呢，接着往下听。 媳妇儿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快点，快点，你跟家翻翻。 什么？快出来，快出来！我还正要找你呢，你叫我。说。 怎么了？ 哪儿来的？ 什么哪儿来的？ 这钱哪儿来的？ 怎么不知道啊？ 不知道 啊？ 天掉下来的。 不是我哪？你翻，我哪知道哪儿来的钱呢？ 什么哪？这家里莫名其妙多出来这么一笔不大不小、来路不明的钱，你不知道哪儿来的？ 可能 这钱不是我的，难道不是你的吗？ 可能你没收好，对吧？ 我怎么没收好了？ 我 有没有收好我不知道啊！这家里一分一毫的我都特别的清楚。 不是我哪敢背着你藏私房钱 呢？你什么叫哪敢？这不就现摆着呢吗？是不是你藏私房钱了？ 不是啊！ 你竟然背着我藏私房钱，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！你肯定在外面养了什么、啊？ 不是我这真没钱呢，对不对？ 你这让我发现的，还有没有让我发现的呢？ 不是这 你说。你说没有就没有吗、哎、那这钱从哪来的？你要不把剩下的私房钱上交，咱们俩就离婚。 别这 你离不离？ 我不 你交不交？ 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不是这钱是这么回事。 你之前还说了假话。 不没说假，我没说话呢，我还呀。 哎，什么叫你说实话？ 你听我说呀，这我怎么说都不行了。 那这钱到底从哪来的？ 是这么回事，就那天呀、啊。这个我这跟那王婆还有一个过路的。 你还跟王婆有关系？ 不是，哎呀，没有，就我们聊天啊。 你为什么要跟王婆聊天？你在家你都不跟我聊天，你出去跟王婆聊天。 你听我说呀，对不对？是这么回事，不是聊天聊起来了。 你为什么跟他聊天？ 这过路他们的聊天话题我感兴趣啊。 你为什么要从他旁边过？ 这不巧了吗？